我祝你一路强风， 可不 车帆穿尘。 哦， 去吧，走吧，走吧， 借您丧言。 哎， 到那儿我给您来信。 哎，这个信我看就甭来了。 哦， 您有时间您给我托个梦倒行。走了，这回走了，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先生， 哎，不，回来了， 我还没走， 还没走呢， 有几句话没说完。 那有什么遗言，赶紧的留下。 我这就要死是怎么？ 也差不多了。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啊，您说。 我找这大病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哦。 他没人告诉我， 他们不认识。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来了，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跟什么人打听的？ 这人呐， 嗯， 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啊， 可不是您呐， 啊，不是我，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是啊， 哎，对， 他们都没我俊。 他告诉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他刚知道把你发出去， 哎， 他叫你怎么走的？ 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您多大德行啊！ 啊，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对，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说这句起汉走 啊？ 是啊， 由这 叫 我去北大关。 北大关，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子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哦，这喂，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德胜门。 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哦，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是， 他叫你出德胜门。远，8万多里地。 哦，远， 嗯， 8万多里地。 对，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近 了。哎，这可能是说我吧，这 出德胜门没完， 还没完， 接着走， 还走，还上哪儿？ 他叫我走青浦县。 啊， 沙河昌平县， 啊，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后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 哦，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桃旗，呼和浩特，西包头。 是啊，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宿，进西藏， 嘿， 内拉木，扎萨伦布，拉萨姆的工卡拉里插东木巴腾里腾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哦 浙江徐州重庆夔州一省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 嗯 燕城许昌新阳洛阳渑池陕州陕西宁波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邵阳平定景兴石家庄 哦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沈阳幺安河间县沧州南平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 嗯 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乌村曲阜兖州临城韩庄沙沟里归义柳桥毛村徐州市顾镇新桥曹老集 是 蚌埠门台子林怀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 嗯 走龙潭下蜀高子镇江市外药堂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靖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上海是好地方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长沙贵州贵阳安水福建梅州到香港 哦，到香港了。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哦，出国了。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 嗯， 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 啊、 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迪拉纳。出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开文兰塞纳冈比亚普里斯莫勒高温大西洋到美洲 嚯 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芬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芝加哥